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永孙，城寨见。 快啲翻嚟， 好， 繼續講翻呢一個先新東啊嘛。 我頭先講到方國山咧，就係11%嘅，咁跟住之後咧，第四咧就係阿毛哥就9%嘅。 喂，佢上翻嚟喎，之前佢開始好低嘅喎，開頭嗰陣時極低。 唔係，大家就永遠記得咧，我哋香港咧，即係佢令到我哋香港人記翻一樣嘢，就係依個人咧，無論其實可以記錄幾咩都好咧，佢喺選舉論壇嚟緊，所以笑料咧，或者你想 俾單先 笑料，俾單佢成個選舉論壇長毛就係一個笑料啦， 他好像不停咁樣，人哋叫佢唔開麥，佢狂狂答聲咁樣。 即係我 impress 佢都唔係佢狂麥，而係毛哥你63好似。 冇六啊歲啫，今年 六啊歲， 咁咪六啊歲。 六啊歲都好啊，六啊歲你可以一路持住咁嗌，你都幾犀利。 佢冇停過一個 咧，其實你都即係幾有中氣。雖然我知道佢之後咧 cut 到80啦， 食翻兩支煙先， 食翻成 支煙先。 嗱之後咧，嗱 跟住咧就反而係第五就范國威就8%嘅， 其實都唔意外嘅， 因為裝腳。 壯腳多嘅之前沙田， 同埋佢而家佢之前揾多幾個區議員，佢先夠提名選超級啊嘛。 第一。首先不要身份主同意應該算超級先啦。我哋嗰個問題都應該係要談到，都談到過。 嗯、 第二就係佢其實佢喺佢亦都納到有少少，我覺得本土派啲票。 嗯， 佢納到嘅。 唔係佢一提倡嘅就叫務實本土啊嘛。 嚇，佢提倡嘅務實本土其實佢不嬲都係提倡。 不嬲都係嗰種 嘅。佢根本上佢本身、就是。 唔係佢本身冇變，只不過社會形勢入邊就覺得佢係溫和咗咯。 係啦，其實不嬲佢都係即係佢毛孟靜、林記嗰一班人一路倡議緊嗰種都係比較務實嘅。本土 加埋譚偉邦啦， 加埋譚偉邦嘅可以加埋譚偉，咁譚偉邦當然啦，佢都係 退選啦， 都係新民 主，係啦。咁跟住就鄭家富 嗱，呢個點解即刻咁咧？ 係 啦， 喂，其實而家講睇鄭家富咧，我睇選舉論壇佢真係得嘅，因為個 O C Food 咧表現 咁佢經過幾屆，咁佢講，如果你選舉論壇就 我唔知啊，我個人就好討厭佢嘅， 係梗係討厭啦！你成個搞人哋新民主同盟嘅佈局亂曬龍啊嘛，打搞到係嘛？ 同埋我覺得根本香港就係唔需要再需要鄭家富， 但係佢又講喎，佢話我傾又得，砌又得喎，你要我要激進拉布冇問題喎，要論述有論述咁。都唔要， 冇錯就係要，因為依啲嘢咧就係太多經驗咧，就係我哋你好容易代入咗一個咩一個問題，就係我太多經驗，我入一個新嘅會面對好多新嘅挑戰咧，我好想從我個經驗入邊去攞翻一啲潛力去解我下一個嘢會點做，即係你已經步入咗一個即係習慣性嘅工作模式啊。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我覺得係你面臨到新嘅挑戰，同埋呢四年你又冇，你又唔喺度。 是啊是啊， 香港呢四年， 就算你不在入面，你如果你在出面，你都繼續持續做的話，我都不會話。 但是你不是啊嘛，其實你基本上在個即係成個 public sphere， 即係成個公共空間入邊係消失咗啊嘛。 佢 hea 選都好緊要， 好似話有張單張係。 其實嗰張講清楚先，嗰張單張其實是一個 fax 機收到的，阿 Jim 阿 Jimmy 鋪出嚟嘅 黑人牙膏， 黑人牙膏嚟嘅就唔係佢派啲傳單出咯，唔會。喂，唔係 hea 到咩？黑人牙膏唔係咁樣，唔會你成天咁樣大問題，佢又話咩啊嘛？佢綠色宣傳不派單張嘛，但其實你綠色綠到點都， 你朱海迪 都派單張，我幫佢派過單張啦。朱海迪 依份啫咩，我都收過啦。 如果朱海迪咧，如果今時今日，如果朱海迪有鄭家富咁出名咧，朱海迪都唔會派單張，我同你講。只不過冇辦法， 冇奈何啦， 唯有嘅啫。咁同埋即係你都同埋眾籌收咗100多萬咧，即係佢都要同人講我點樣使筆錢。咁唔多唔少咧，佢都要做一啲幾傳統嘅嘢咧，去幫助佢入議會，令到大家認識佢呢個人嘅。 同埋佢都講咧，佢個 band 都係自己畫嘅，揾一班人， 全部自己畫㗎，全部自己畫。 嗱，另外咧，下一個咧，呢個嚴重低估喎。 勁 嗱，點解成日講頭先嗰個名單嗰個即係調查問題咧？佢冇讀佢田北俊嘅名單， 因為佢今年改咗制，就淨係讀頭一個。 之前有讀 嘅，之前佢話甚至可以讀埋第三個添。 係啦，佢話唔知咩時間，定係問題你多啲咁多時間，就對呢個影響爭好遠喎，即係講到民調嘅準確性啊。所以呢個嚴重低估嘅係。 首先，我諗而家香港人其實真係有其實應該是會多了一班人是投中間票，應該是有 即係佔住我哋覺得唔係太即係嗱，我哋以我哋呢啲即係點講咧，新民主派啦，即係 都懶， 即係我呢啲唔算黃啦，我已經即係直頭係 想黃絲啦， 已經未必係黃啦，我都有少少本土啦，有少少黃毒意味啦嘅人咧，咁我會覺得即係中間派且冇意思啦，唔會咩啦，又我睇好多人都中間派啦，即係我基本上由民主黨推落去嗰陣，我係中間派嚟㗎， 包公民黨先，包唔包先？ 公民黨唔埋咁包，睇下邊個，因為 係啦，睇人啊， 因為呢個唔係一個黨嚟嘅，呢個一個選舉聯盟，由始由2003年到而家冇轉過 ，OK， 個黨係空嘅，OK， 咁基本上公民黨某啲人啦，嗰邊幾個啦，咁啊，以下咧即係一路去到民主黨啊， 民協啊， 全部喺我角度都係中間派，OK。咁即係你都唔需要同我葉劉嗰啲嗰啲直頭， 佢哋係除，頭先我粗口話，唔係其實你即係你講翻即係佢哋啲中間派係除咗即係話三分二，即係特首選嘅商務選之外，佢哋其他底線都 因為佢容易講，佢可以講到，佢可以講到，喂。不是喎、哦，你其中最關心的兩個議題，第一施威落台，佢支持；第二23條邊個反嘅，都是田北俊的功夫，係咪？即係呢兩條嘢咧，即係我哋香港大部分民主派的人都困傷嘅兩條問題咧，佢哋答嘅答案是民主派的答案。咁所以咧，佢其實高唔奇嘅，有啲人就覺得，喂，咁其實我投俾你同我投俾呢個民主黨有 分別不大喎、 其實分別不大，對於我嚟講分別都不大。我唔會投俾自由黨，我民主黨。但係喺對我嚟講，其實分別真係不大。 我有少少嘅，佢會拉下布嘅。 唔係去到 worst case 咧，係啦，佢某啲可能話涉及到底線，譬如23條會拉布咯，佢哋講咗啦，其他係唔會噶嘛。或者 會支持呢一個曾俊華嘅施政報告噶嘛？ 係啦，上次成次都係啦。 即係我係引述翻許志峯就話：當罪惡法嚟嘅時候，我哋最後抵擋 義不容辭啊嘛！講到 義不容辭，我哋抵擋呢個最後一關，我哋唯有用一個最激進嘅手段，就喺議會入邊拉布嚇。咁佢哋未必會咁做啦。 但 係跟住咧就係梁仲恆同埋阿陳雲都係5%嘅。 5%其實應該我應該係梁仲係會高啲， 因為佢頭先排喺個排咧就排梁仲係排頭啲嘅。 我其實我唔係咁諗，我覺得長遠嚟講，陳雲嗰套咧喺香港地個地方咧比較收容， 即係你話收應嗰頭。 先就咁聽落去，OK， 我哋唔好 get 住定啲鐵皮，我哋唔好入到去真係分析依樣嘢可唔可行先。OK， 我哋未分析之前就咁聽咧。大部分保守至到微激進的人咧，聽到永續基本法咧就 OK 嘅，即係覺得哇，即係我哋而家嘅生活或者我哋之前少少嘅生活係可以繼續。 即係等於佢將50年不變嗰句句子轉移咗少少就。 但係50年不變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我哋最大嘅問題，好多人覺得基本法個限期50年，係呢個係多餘啊嘛，呢、這個係假嘅資訊嚟噶嘛，基本法冇限期噶，佢只不過當中嘅第5條講明。香港的資本主義社會模式是會堅持50年不變的嘛？他冇話基本法自己50年冇噶，係咪？呢條係一個唔係啱嘅心腸嚟㗎嘛？ 調翻轉啦，佢可以咁，大家呢邊都咁用㗎嘛？用分差個危機之後會嚟咯噃，我哋可以利用呢個危機。 呢個2047呢個危機係一個第一，我首先我可以講下，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假危機。 喂，但係問題，除咗而家啲流案之類都係會去到呢度喎。 除咗我哋個問題就係除咗新界、九龍，係啦 ，OK， 嗰啲某一啲地方嘅。牛與按揭之外，其他的根本上2047呢個大限咧係唔缺水，但係因為佢供緊嘅地區喺依地區，所以啲人咧就係諗依樣嘢乜最緊要啊嘛！ 死咗層樓點認識得咁都咪冇咗咪衝 就係層樓啊嘛！ 佢哋喺選舉論壇有提呢樣嘢嘅，保住你層樓啊嘛！我覺得謝錦滿有咁樣講。 係啦，但係其實佢喺香港都講咧，就代表多餘。 係啦， 因為我哋香港啊，大部分都係 lease 1999年，我除咗1984年至1997年起嗰啲樓錢， 冇錯。 OK， 咁所以其實我哋香港咧。到咧 啲舊樓咧就唔需要 嘅， 但係鄭錦滿點解咁講咧？就因為佢囤積個地方咧，就係佢喺東區入邊，佢西灣河、筲箕灣呢啲地方，依啲樓咧，其實大部分新樓咧就喺呢段時間。 所以即係陳雲你調翻轉，即係同我睇法唔同啦。但係我覺得反而調翻轉，而家咧即係本土派個勢咧，即係佢分咗獨派同埋所謂修憲派啊嘛。而家係獨派嗰個叫勢頭高好多，同埋點解咁講咧？之前梁天琦又俾人打啦，俾大公報記者逼啦。我覺得呢個可能有個同情票由呢個陳雲轉落去嗰邊喎。嗱，除非陳雲又俾人打咯。 但係呢個心存係錯啊嘛？點解一路出緊呢啲嘢嘅時候，反而陳雲嗰個係繼續上升嘅咧？佢之前係輸梁仲恆好多㗎。 係啊係啊， 你 嘛？發生了咁多事，梁仲恆喺度跌緊，但係陳雲根係喺度上緊噶。 嗱，佢我睇翻個走勢先啦，呢、這個佢好在嗱，呢、這個，哇，係咁上嚟喎！嗱，佢最低咧由第一日早嗰時一啊嘛，四號啊嘛，嗱，而家最頂點咧16號早咧，佢幾多？11。嗱，其實個勢上緊好犀利， 係係 唔係11係六啊？ 六啊！以公民咧，其實就係咁多個。其實如果你講黨咧，或者組織入邊咧，佢係咁多個組織、咁多個黨入邊咧，其實佢最平均嘅區，佢五區平均5-6%，係完全冇分別㗎。係新西精蟲泰，OK， 精蟲係有5% 嘅 ，OK， 黃陽達係5% 嘅，喺九東，喺九西，佢哋亦都係4-5%， 係差唔多。4-5%咁樣走嘅咧就嚇， 咁佢喺港島鄭錦滿都係5%，所以其實佢喺會區係好 average 咁5%，係比任何一個黨更加 average。 咁即係代表咧教主都好民變， 可能但民變資源咧就係佢全部都有機會爭最後一席。係 啦，分鐘係叫緊五席嚇， 叫緊5席嘅，佢有機會。所以嗱，依一個咧就係吊鬼之船，係 好吊，可能全部死曬都唔奇， 亦都係其實我相信佢哋佈咗依一個咁樣嘅新議題咧，永續基金佢就係諗緊依一個。即係最低嘅工係受入去，就是、我點樣可以連結香港人，用一種即係fear 嘅模式，即係用一種恐懼嘅模式，去將一個比較保守嘅議題，或者保守嘅前進方法，再去包裝咗佢。 其實佢哋講緊之前咧，佢哋以前其實係講話先係建國先噶嘛。建國是他們變了的之後呢其實 是全民制憲不是修改基本法而家再退一步是修改基本法永續基本法 而且你又問我了我第二個問題我就最不明白的地方四眼哥哥我如果見到我就問你點由上而點由下而上呢你們現在這個修憲的行動下在哪裡呢是你最底的位置就是陳文、啊你的意思是不是这 样的意思 你要由下而上先怎样由下而上先那个修宪的政策你是怎样去 engage 群众去将这个下的意见可以去回上 呢其实他那个所谓怎样由下而上我看完是没有讲怎样做的 是没有讲怎样由下而上的没 有讲过的 是不是你根据你如果要修改的基本法你是现在修改的你要根据159条修改的嘛 而且你可能要经过三分之二的议员怎样经先分咗头，先分咗点点碎咗。 即系首先你撇除任何呢啲障碍先，我哋撇除， 即系当佢过晒。 你撇除，你撇除。但系你即系你成个修宪，你都要系跟翻基本法入边一个修宪条件去做噶嘛，系嘛？咁即系你而家 咁其实即系同跟嗰个框宪制框架嘅啫喎。 你跟建制框架去做咯。咁同埋你有啲嘢就系、是、你如果承认咗基本法嘅话，你都承认香港系中华民国冇可能 分割部分。 啱啊！中文講，你基本上佢個 preamble 即係佢個敘述，同埋佢第一條 寫明㗎啦，自古以來 條㗎啦，都寫得明㗎啦。OK， 咁你如果咁樣嘅情況之下，咁即係你係咪同意中共嘅統治？佢係你如果聽翻佢而家講嘅嘢咧，佢絕對同意嘅喎。佢其實基本上係同意嘅噃。係咪？陳建仁同意喎，佢就係話：哦，因為我哋而家香港只有兩條路行，一係就武裝革命。但佢唔知點解又覺得而家武裝革命又唔係好難嘅，又可以深刻叫到美國幫手嘅。但佢又唔知，但唔知點解咧，佢又解釋唔到俾我哋聽咧，點解美國咧，如果台灣咧而家去宣布獨立，美國係會撤兵嘅。佢冇辦法去講到任何呢啲出嚟，佢嗰啲國際分析係錯曬嘅。OK， 係錯 Q 曬。 呢邊外交都同佢傾過呢樣嘢啦。 跟住佢又覺得係可以啊，即係武裝革命就唔難，但係我哋首先咧就要做咗賣即係基本上係賣國賊先。 唔係嘅，高登仔啊嘛，乜都唔難嘅嘛， 係咪先？ 即唔係好難 嘅，唔難嘅。 制憲難啲，但係 個制憲難啲， 但係點樣揀條難啲行嘅路，唔行條簡單啲嘅路咧？啲人成日唱佢哋咁，哇！你哋咁多錢啊，即係又選嘅工程部嘅100萬啊，點解呢500萬唔攞嚟買軍火啊？係啦，輕機喎， 所以佢可以即刻講咯。佢就係話：誒，呢個革命咧就唔係佢哋做嘅嘢嚟嘅，亦都唔係一個好嘅方法。咁佢哋就哇，之後有一大堆論述出嚟，梗係啦。呢啲論述我哋個個都知啦，我唔知卡姆講過，呢個係每一次你革命之後，只可以係一個暴一個暴權嘅繼續延伸啫。鬼唔知咩？將我哋咁耐嘢唔敢革命咁解啫嘛。 喂，講完國史之後，到邊個啊？下一個，其實都差唔多， 差唔多係先所數先，1、2、3、4、5、6、7、8、9， 差唔多咯。其實我覺得呢一堆都 係 邊緣。 係啦，跟住就係之後就係張超雄啦，張超雄啦，跟住陳克勤、容海恩、陳志全、林卓廷、鄧家彪咁樣啦。 其實我覺得呢啲都好平均下喎。嗱，其實最意外就係咩咧？陳克勤，因為點解咧？多咗侯志強呢不穩定元素啊嘛。其實之前佢哋都講啦，佢哋直頭侯志強喺選舉論壇只有陳克勤啊嘛。 係嘛？陳克勤嚟講，你講講咧，佢呢幾年啲表現都幾差。 同埋佢有啲隱形啊，即係係咪喺民建聯佢哋咁多議員裏邊，佢哋算係比較隱形過 啲。嗱，你咁啊，拍埋柱根同埋拍埋呢個蔣麗雲點唔隱形啊？ 咩？我覺得個太出同埋佢出嘅原因都唔係好事啦。咁但係其實陳嘉林嗰啲，即係可能佢亦都比較 senior， 所以佢會坐一啲小組入邊嘅主席。咁啊，可能大家好記得呢樣嘢，所以想打實佢啦。咁嗰個題可能陳克勤就冇呢啲咁嘅。侯志強又好得意嘅，佢係一個真健仔。 嗱，我哋講先，其實而家呢個所謂嘅鄉事派點分幾派點啊？哇，志明有分析嘅喎。 如果唔係，如果唔係，因為其實我想講新，因為新西嗰度就比較明顯啲嘅。如果你話新東嚟講咧，就真係最主要真係阿侯志強咯。 嗯， 因為新東就比較平均啲，新西咧就會多幾派咯。 喂，大家侯志強你係一個好多名係撐全民退休保障，係 啦， 唔使審查，每人派10,000咁樣。哇！ 嗱，我有錢嘅，佢有錢嘅，反正佢又幫我照殺。喂！大佬，我幾拜佢， 我聽落心都想投佢噶。 真本土啊嘛， 可惜我唔係本原居民啦，係咪先？ 咩話？你唔使你投佢咯。 咁所以呢度咧就有個都幾比較特別啲嘅，佢咧就同阿容海恩一，即係佢個 percentage 就差唔多。 其實容海恩唔係好少咗，因為你知佢而家撐得最勁，即係依家個名單咧，所謂協調名單就有佢份啊嘛。容海恩，但係見佢選舉論壇咧，係俾人圍剿得好勁嘅喎，容海恩遺插過 係咯，仲話自己法律界歸零尾， 唔係即係佢有冇料咧，係另外一件事，係咪？即係可能好多人哋都覺得其實選舉咧喺香港咧，喺其實全世界地方都係拿破崙講一個好正嘅説話， 講咩？ 就係英文嚟講啦，stupidity in politics not a handicap， 即係你愚蠢咧喺政治入邊咧，絕對唔係一件壞事嚟嘅。 我知啊，好明顯啦，唔係堅定， 即係冇問題呢樣嘢 ，OK？ 係，所以。所以容海恩不需要好成，亦都真的不需要好成，他只是需要打一個靚嘅選舉工程出嚟。 他已經講過成日話，發歸零尾，歸零尾，歸零尾，洗咗我哋腦啦嘛，已經洗都洗咗幾個月， 洗咗我哋腦。咁啊，就你做你都諗起歸零尾啦， 已經成功咗啦，已經啊 ，competitive 啫嘛，係嘛？即係佢又未去到，佢又唔會好似美國選舉咁成一年，到而家真係個個哇睇到當中會有啲悶啊！如果我俾咗大選係而家，係即係幾個月前，可能佢贏喎。 係啊，我哋換一換先啦， 係 嘛？ 咁即係就係咁啦，我覺得。容海恩不是沒有 機器的，其實現在最擔心就是什麼呢，其實即萬必真的危危地，因為我之前分析過這個區域最危險跟這個本土派最近的軍武就是 陳志全， 甚至同埋長毛，現在長毛就覺得穩陣， 長毛不是近的，他們是近，大家都是激進，即是手段方面 激進方面近，一個特喂，既然你 手法方面 你拉布了，但問題現在你反而形象上可能陳即這個清政和這個青山城邦派會激過他們的嘛。 但我想問，其實大家你覺得跟陳志全本身在在任期間出櫃 真的有 關係先？有冇關係？ 我出櫃反而係啲票會多咗嘅，因為我覺得呢幾年反而而家係同即係對咗同性婚姻同即係呢樣嘢係 即係了解多咗， 同意多咗噶嘛。 咁但係點解你覺得即係嗱一個議員入咗去論公職、論做嘢、論功課、論拉布、論每一條議題做好功課、論？ 確實他真的做得不錯， 論他的論述力，論他的發言次數，各樣東西，其實我覺得萬必是算是2012年你要揀個 MVP 呢，他是在個 consideration， 肯定投名來的 了，他在入面的，他在投名入面，即是為什麼一個議員做得那麼好，但是到最後會得到這樣的收場， 我也很想知道為什麼 這個是一個謎， 這個謎就是大家想想，喂， 低得很重要， 是的， 是 的，如果你按進去看看， 還是不是因為人民力量本身今年的選政人社本身的吸引力是很低呢？ 是的，我覺得這個 是推，而且新西都是推王浩銘出， 你其實看回分佈， 其實 趨勢 其實他都是在二至五之間徘徊，他只不過有一天上了七，跟住就冇啦。 講真，二至五到七就差好遠噶啦，我哋先要貼地，同埋可以攞翻選舉回贈咁樣。 但係問題呢個民調啦，分鐘咧多一兩個人抽中嘅啫喎，係嘛？ 嗱，所以呢啲位我覺得咧，任何喺基本上我哋用量中衡嚟做一個分界線，我哋咁睇翻大家嘅呢個咁樣嘅數據，其實都唔使添啊！我諗甚至用鄭家富嚟做一個分界線， 鄭家富同 即係范國威以上嗰啲就 范國威以上，我覺得穩陣噶啦，因為你呢度咧，佢事實上太多名單。就算你真的之後再分個票源都 都唔會分到幾忙。即係我之後就算再去配票，再做呢啲咁樣嘅嘢，都唔會影響上層呢班人當選。係咁，所以我覺得一路去到范國威嗰個位咧係穩嘅。是穩的，咁啊之後下低落嚟就真係 Eddie 大混戰啦， 真的很難估。 即係有啲就冇可能。 因為林卓廷那些我又覺得他又未必完全輸緊。 林卓廷有兄姐咁樣係嘛？ 即係你又將第二條線掛喺張李先啦，李先啊輸緊嚟嘅。 你金金攞輸 嘅。李思煙啊、侯志強啊、麥家俊啊、金金啊、黃心如啊、黃心如。 唔同埋我覺得嗰啲係對大陸影響。 係啊，我都唔錯啊，佢係啊。 不過大家都唔同， 因為一樣啦。 就算係新東區嚟， 真係唔識你 啊。 我哋講緊就係啱啱嗰層，即係混戰黎津摔角嗰堆人啦。喂，其實即係呢一堆，可能呢發展呢兩個禮拜仲有冇即係大變咧？覺得即係尤其是嗰啲慢啲嗰樣嘢， 呢排唔係好見得佢重出喎。 咦？佢喺選舉論壇入邊嗱，佢新東嗰一次選舉論壇咧，佢表現係唔錯。 係， 但係咁啊，就可能嗰次咧就有個細級。 係， 咁而家咧就可能又落翻去啦。 嗯。 我覺得其實很難的，因為這些數據它的那個 margin 太高了， 是啊， 你已經去到 兩三個，因為誤差率可以去到 6% 你 6% 你這些下低，這些根本上 不能計，根本就計不到，沒得計， 所以這些根本上在， 不是，我們只可以確定哪一些是頭幾個贏緊， 是啊，但是你，不是，其實你已經開過頭， 或者哪些哪些輸緊， 或者你可以甚至將六日七日再有一個平均率呢，再出嚟嗰條數咧，嗰個會有多少少成，就呢個成分多少少，但你仲要計埋其他 factor 啊嘛，嗰啲 factor 就係有冇選舉論壇啦，表現好啦，有冇 spike up 啦，會唔會有嘢令到佢 draw down 啦，咁呢啲我係全部。 同埋我覺得即係悲觀啲，同埋你講選舉論壇已經出咗差唔多啦嘛，已經可能爭一兩個未出啫嘛，即係呢個新東嗰邊。 而家仲有好多， 唔係新東新西啊，厚少少， 厚少少， 同埋唔緊要嘅，因為佢哋有好多咧，我哋叫地區選舉論壇，係你哋唔知嘅， 街坊先知嘅， 咁就好多 NGO 都有搞，咁大部分候選人咧勤力嗰啲咧，尤其民主派嗰啲出曬， 希望嗰陣時佢地區打翻好少少。 即係唯一唔永遠。 因為有陣時咧，你去到地區論壇，你真係可以深入啲去講一啲地區或者一啲可能講全民退保啊嗰啲咁樣，更加深入啲去講咯。因為你始終你去到一啲大嘅選舉論壇，你得個幾秒、幾廿秒，咁你講嘅嘢都係射出山崩嘅啫。老實講， 同埋即係你要發覺其實即係我刁榮過幾個即係好多黨。咁我哋譬如我哋嚟緊應該星期六配合明愛個選舉論壇，我哋都有個民主大笪地。咁就係 幾時啊？幾時搞啊？ 星期 宣傳下先啦。 8月20日嘅呢個 星期 係下星期六。 星期六。 晏晝2點至6點 有時間，大家落嚟睇啦。 你會 feel 到咧，其實就係譬如大黨嘅運作啦，其實係真係 smooth 好多。選舉所有嘢你 send 完俾佢，第二日會有專人同你跟進，跟住每一個細節都會問得好清楚。但反而咧細黨啊或者獨立人士咧，就冇呢種咁嘅好處啦。 乜都要你做曬所有嘢， 乜都要做曬。咁就算我相信人寫咧，其實佢都冇咁嘅能力。 問啲咯。 第一佢唔係人社兩堆人困埋一齊啊嘛，佢係只係一個選舉聯盟，即係你入邊嗰個 apparatus 仍然係人力或者係機。咁本身同埋我覺得佢哋本身即係有啲激出民主派出嚟咧，其實佢依樣嘢喺選舉工程咧冇 已經難難啊， 冇咗咁。 同埋佢本身人鬆散啲，我識嗰啲人都鬆散啫嘛。 因為佢哋都係要喺加埋本土派，都係要喺嗰十幾 percent 嗰啲票喺度爭。 所以我就變咗覺得喺佢哋冇咗嗰種 advantage。民主黨又係冇咁快復噶，都冇唔知點解冇咁，都係復得慢嘅 民主黨啊， 你工黨、公民黨嗰啲復得超快，哇！公民黨快到啊，即係你 send 完個 email 去嗰晚已經 call 你啦。 咁啊，睇到分佢哋嘅選舉嘅嚴密度啦。喂，講完呢一個新界， 講下新西啦。 你最熟嗰個新西，你咩講啊？你帶一單張嚟喎。 係啊，因為頭先咪講咗講咗頭講講埋嗰啲報數先， 講下報數先啦，報數先都唔奇噶啦。 係啊，田北辰。 哎呀， 新聞黨真係犀利。 佢哋好多的士喺半年前已經撤出咁轉啦，個死人頭，田北辰個死人頭。 跟住第二咧， 哎呀， 哇，竟然係 打爆樽蓋啊！ 重泰喎， 精重泰 9%喎。 第三是誰啊？ 第三就是郭家麒的，跟住就麥美娟就 8%， 梁志祥 7%， 跟住就李卓人就 7%， 跟住馮檢基呢就 6%， 尹兆堅就 6%， 跟住我計埋先，1、2、3、4、5、6、7、8，係啦，去到8啦，跟住去到陳仁斌呢就第9就係 6%， 冇㗎啦，6%只要3%啦， 六同七就邊緣㗎啦。 咁跟住呢就黃俊傑 5% 啦，何君瑤啊同性婚姻啊，係 反對呢個婚姻呢度， 係啦，嗰個性啦，咁跟住就佢係 4% 啦，黃浩銘就 3%， 黃浩銘、黃潤達和朱凱迪都是 3%， 是的 是的， which 同四個 percent cut 冇分別嘅，係五個 percent 都冇分別，同六個 percent 就有明顯分別啦。 所以我覺得咧就最尾嗰只咧就有機會係佢哋即係黃浩明啦，頭先講咗 黃浩明啦， 朱海迪啦， 朱海迪， 又或者係松泰黃俊傑。呢四個就可能同何君瑤爭， 係啦。何君瑤爭嚟講，講佢選舉工程好勁。 咁因為其實我見到咧，其實何君瑤咧，佢真係請好多人。周街都是的，就算他民建聯有擺檔，他都在旁邊塞下去的。 那我有一個問題，為什麼鄭松泰會有 9% 呢？ 這個我最 同一個， 同一個他們之前都是屯門混戰過，在區議會的時候呢只拿了百多票的鄭松泰，即是現在突然間， 因為 他之前呢一路以來都是在 3-5% 徘徊，去到這幾天， 這個熱血公民熱普成個 基本了，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現在去到這幾天就慢慢這樣升，升到他今天最高的 9%， 但反過來看，你黃俊傑反而升不到上來，跟剛才跟陳文根和 梁仲恆， 黃俊恆的 case 又不同， 沒有，梁仲恆是一路跌緊的，你記得，梁仲恆是沒有升過， 黃俊傑就是一路都是是咁嘅徘徊， 系 嗰、那個 上到去。 你話慢慢爬緊上嚟就係嗰啲3% 嗰啲咯，因為嗰啲前1% 嗰啲係朱海迪、 朱海迪啦、黃浩明啦，嗰時1% 嗰陣時係啱啱係啦， 係啦。咁但係反而即係你話我唔係嗱，今次其實譬如大家係咪聽好鄭松泰一路有講過做基本法呢樣嘢咧？係因為佢喺咁多個。 一個 葉寶成入邊，佢同陳雲因為論述基礎咁大啊，夠 強。佢話曬都係個博士啊， 點都係一個博士。 係啊，成北京大學 講嘢都要講嘢都點嘅。 佢教書點都係出 啲教書，或者你北京大學，或者你點樣都好，即係你北京大學都唔係一個差嘅大學嚟嘅，係咪？都有好多唔同傳承。 平心而論，佢教書嘅點都 係。咁平點樣都係一定好先。佢話我因為即係算，即係你阿志明，你作為一個留意新西嘅人啦，我可能冇咁留意，我頭先講到多啲。 因為我聽講從太就是他有些點是做了幾次的，我今早在荃灣我都見到他，即是他的站，即是不是見到本人，其實 他做的事呢就做了挺密的，就跟傳統的大政黨、公民黨、工黨、民主黨那些就真的有些差不多的， 真的是落地， 是落地的，是啊，是啊， 這個也可能是，那他選舉論壇的表現你覺得是不是比較突出呢？ 因為現在還未看，未做到，未做新西，所以就暫時就不要知道他們的選舉論壇表現。 實際上熱血公民其實也反映了我們之前說的，即其實做的士海報這些東西， 還有最大 那種潛意識的廣告方法，因為熱血公民我不知道有沒有真的計過數，但基本上我每天行街在哪一區都我一定不會見到熱血公民旗下的士， 的士宣傳車街板旗必定見到， 的士是出了成兩三個月的， 他們用個大宣傳車， 大宣傳車不說，我覺得的士這些的士更重要，因為每天都見到他，然後慢慢進入你的前面， 反而因為我見新西就黃俊傑那個，始終他又不是很高知名度，而且他有時候說話，即如果相對其他他們清政的朋友就不是那麼好咯，講 反而佢同尤慧晶，佢尤慧晶雖然講嘢唔好，但問題佢形象出軌好多， 同埋佢接觸傳媒多嘛。 尤慧晶佢唔需要嘅，佢只要佢即係首先樣啦，好基好 basic 噶啦。第二就係佢即係你唔需要，佢唔需要勁啊。 佢唔大範 圍。佢嗰區嗰啲人咁癲， 拍埋嗰啲樹 紅。佢正常啲就已經。 即係佢嗰區係好 basic 噶嘛，即係你突然間睇嗰張，你 唔係其實即係等於 你以為劉小麗個 IQ 180幾。 係啊。 其 實不一定，即是你等於好像 Hillary 和呢個 Donald Trump， 其實 Hillary 其實本身的形象不好，只不過拍埋 Donald Trump， 即是 Hillary 如果不是對得不是 Donald Trump， 就算是求其一個 Mark Cuban， 求其中一個共和黨分分鐘他都輸，但是呢就是因為你有個比你更討厭的對手呢，所以啲人有很多而家成日話，因為他臨選之前Donald Trump 臨選之前兩日跟 Bill Clinton 經過一個很長盡的電話，當中 Bill Clinton 一直說他你選吧咁可能係一個有啲人嘅如意算盤啦。 唔係，其實你新界新西嘅，我同你都熟啦。咁啊，而家即係李卓人又點咧？係嘛？攞個單張喎。民主路上始終而啱啱會大舊你講咧，即係可能話大家 始終而一個 即係食滑咗啊。可能分鐘其實我同之前都同阿胡瑞生傾過啦。其實工黨就唔會話今屆有個新有交替，唔似民主黨啊。公民黨有一個新人上嚟接啦。咁呢個變相係咪即係會再跌啲飛咧？即係李卓人咁樣會危險咧？ 即係首先我就覺得你唔好再消費六四啦。即係我哋大家都記得邊個簽呢一個衰仔紙啦，信託大佬攞住我哋香港人200萬，然後簽紙即係莫姜啦，就唔好同人講話自己抗爭，亦都唔 唔好將呢件事講翻出嚟啦，變成自己戰績啦，即係將自己嘅醜事變成自己戰績咧，係冇報紙嘅。 佢雖然即係佢冇講呢樣嘢啦，呢個喂咁自明其實嗱，講翻你個新聞中立，你其實你係幫緊工黨做呢個選舉工程噶嘛？咁而家你觀察佢哋街站咧得唔得先？新界西嗰方面， 你講緊係工黨？ 工黨係啊。咩反應？ 如果其實我又覺得唔喺新西嚟講，又唔算話太過差嘅，因為始終可能現任啦。 第二就係我覺得李卓人應該 focus 翻落去講，譬如我搞罷工，我搞工人 勞工 勞工嘢， 勞工， 我覺得依樣嘢冇問題嘅。即係首先八三一嘅決定、雨傘運動同埋依一個六四咧，喺我角度係李卓人黑點嘅。OK， 依樣依兩樣嘢係佢唔應該攞翻出嚟講。 但問題你覺得黑點同埋好多人都覺得喂支聯會就等於李卓人啊嘛？佢呢個光環，我覺得我哋呢一代 反而何俊仁嗰啲， 可能佢上一代卅，可能四十歲、五十歲仲喂何俊仁始終如一喎。呢、這個李卓人， 李卓人 咪咯。咁可能呢個分鐘佢係分鐘係四十歲， 反而 係 因為始終佢咧就即係多中年人嗰啲。 新西係咪其實即係佢可能都係圍緊啲老票嗰半啦？ 我覺得係。 咁亦都可能亦都好難去托一個新人上嚟，即係佢今年唔交棒。我覺得咧唔係一個問題，其實因為公民黨就有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即係懟咗楊學橋上去啦。我亦都唔係話完全唔交替噶嘛，佢交替一半啫嘛，係咪？佢交替嗰啲位其實佢做得幾好啊，自拍功夫。民主黨係今次交棚都係最樣衰嘅， 最急 最乸樣衰嘅，係分分鐘咧，你見到佢咧真係分分鐘咧，剩翻一兩個舊嘢，即係剩翻兩個 攞胡志偉啊，黃碧雲咯， 冇錯，黃碧雲， 去到原來我哋都有 break 啦，快快整個短 break 翻，繼續再講。